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 ，Happy！ 起床喽，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近来呢，有网友在美国街头收到了一张旅行社的传单，来中国过双十一，并与中国人一起体验网购，买完之后呢，继续旅游，七天旅行完之后呢，快递由旅行社打包带回美国。有网友笑说，早年中国人组团到美国过黑五，现在美国人组团到中国过双十一，也算是风水轮流转了吧。你给他们的购物车建议买点什么呢？小男孩呢，对于驾驶飞机有非常浓厚的兴趣。近日，阿联酋联合航空公司呢，满足了这个小男生的飞行梦。跟随着经验丰富的机长，他成为了一名副驾驶，在机长的指挥下，从容不迫地完成了各种操作。你是不是看了一眼正在玩《王者荣耀》的弟弟，恨铁不成钢啊？ 张开翅膀，让我们沙巴拉巴巴巴。

停在屋檐中。 知道吗？来自美国的莫奇塔是世界纪录保持人，他每秒呢可以说11个单词，是世界上说话最快的人呢。他12岁的时候就开始苦练，原本呢只是想打破纪录，没有想到居然成了招牌特色，被制作人挖掘，一脚踏进了广告圈。很多大公司的广告呢都相中他，你可以测试一下听力跟得上吗？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，就懂得暧昧和傻笑？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，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？ 是谁开始先出招？没什么大不了，见招拆招才重要，该爱就应该跑。爱情36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捧起。爱情36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不必想你和他的关系，不用故弄玄虚，故意装神秘。

周华健有一首歌叫《难念的经》，是《天龙八部》的主题曲，这首歌就很经典，而且这部电视剧也很经典。还有就是刘德华的《笨小孩》，我觉得也很经典。 经典就是一件事物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丧失掉它曾经的价值，无论是曾经的发生、现在的发生，或者是未来的发生，在你看到、听到，你都觉得它经久不衰。五月天的所有歌曲都很经典。 经典解乐角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解乐角，就是爱经典。 有人说呢，根据脸型选发型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之前发布的婚恋观调查报告当中显示，有92%的男性喜欢长发飘飘的女性，只有8%的男性喜欢短发的女性。情感专家解释说，男性青睐长发的女性有一部分原因是初恋情节，还有部分的男性从小就对长发女生心存向往。另外呢，尖下巴女生呢并不受欢迎，鹅蛋脸和圆脸最受欢迎哦。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，和我一起分享你最喜欢的音乐早餐。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拜拜。